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华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陈伟。 我是小磊。 谍影重重，这个呢在9月17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位大陆资深的媒体人，他应该是文汇报的北京新闻中心的总编辑，他叫做凯雷。他率先有一个爆料，说中国驻冰岛大使马继生，他曾经任过驻印度、驻日本的参赞，涉嫌向日本方面泄露国家机密，在今年57岁生日的时候被国家安全部逮捕。也就是说，这个马大使他原来是个日本间谍。哎，这个消息你看一出来，马上四座皆惊，就包括之前说芮成钢是间谍一样。这个芮成钢的这个案子现在也挺扑朔迷离的哈。那自从传出央视反腐之后，说他有经济问题，自己开公关公司不利什么的，但是下文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哎，可是你看前些天那个叫王国香的，有一个在微博认证是什么著名军事专家、战地记者，就是类似一大串的那个头衔，他就爆了一个料，说这个芮成钢，你拿着那么多钱，你还去干什么卖国的事儿？你这个应该什么，以死刑论处还是干嘛的？哎，你看这两个都是间谍案子，但是呢，芮成钢这个基本上除了王国香就没有别人在讨论。 对， 可是你看这个马继生的就不太一样。马继生的这个呢，是经凯雷先爆料之后，又有很多的这个外媒他们就在跟进报道。紧接着呢，就有记者在这个例行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就问洪磊，他说马继生的这个事儿到底现在是怎么样一个处理法。外交部的一个表态是他没有承认，但是也没有否认，说现在还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好事的记者们，你看到中国驻冰岛大使的这个网页上他已经有异动了。首先马大使的这个照片没了，他的简介也没了。哎，但是蹊跷的是，我刚才又看了一下，他在新春参加什么团拜活动，就是庆祝活动，还有跟中海油签那些什么协议，他都还保留着在。但是真的是他的这个简介和照片全都没有， 活动更新也直到二月份就没了， 直到二月份。哎，所以现在就很诡异哈，说这非常罕见，因为他已经消失半年多了，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被安全部门逮捕。这个是美国中文《明镜邮报》的报道，说根据打引号的中国官方人士透露，马继生和他的夫人钟月涉嫌充当日本间谍，已经在今年初被中国安全部门逮捕，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出来告诉大家这个人他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就相当于他就突然之间就消失了。所以一消失吧，大家就会产生很多的联想，就包括你看公布这个事情，至少在凯雷爆料的时候是在9·18之前，非常敏感这个日子，有人就猜这个是不是故意做给日本人看的。你看中日关系这么恶劣，我们已经逮着一个人了，就是是不是给对方一个警告的意思。哎，我想先问问小磊哈，就是中国驻冰岛大使他这个位子他算不算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大使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位置了，这都是国家元首任命的，也是经过层层的组织考察和这个任命的手续，才能够任命这样一个大使的职位。所以说我觉得他虽然冰岛在我们看来不算是传统的像美国日本这样的大国了，但是也不是说什么可有可无的，还是一个至少你在大使位置上还是一个对国家来说很重要的，你代表一个国家的嘛。 对，而且你看这个马继生他的一个简历哈，他是现年57岁，88年的时候在吉林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就直接进了外交部，先是在亚洲司，26年的外交生涯了。而且呢，他是有20年是专门负责亚洲事务，中间8年时间呢是在驻日使馆工作。第一次驻日是91年到95年，当时他的职位呢是大使馆的二秘。04到08年是第二次驻日，是在现任外长王毅 担任驻日大使期间呢，他呢是政治处的参赞，之后呢就是到公使衔参赞。回国之后就已经升任了外交部新闻司的副司长，但是没有当过新闻发言人。那他是在12年12月的时候由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任命是驻冰岛的大使。诶，如果从他的这个简历上来看，他还是一路受到重用的。 重用，对。 嗯，那现在我在看这个里面的时候发现啊，他现在是57岁， 嗯， 他如果做这样的事情相当于是晚节不保啊。那他之前的驻日大使期间他并没有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案件，为什么会到冰岛之后反倒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也是一个疑点。 其实我倒觉得这次因为涉及到日本，所以大家有很多的解读，也有一些政治方面的猜测。对我看来吧，首先是在9·18的前夕把这件事情通过境外的媒体有这样一个消息报道出来，或多或少的还是对日本有一定的这个敲打的作用，但是我倒觉得这不是主要方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其实中日关系是在缓和的，两方的元首也都在考虑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有一个会面，包括特别是日本方面安倍晋三不停的在跟中国说，比如说希望能在11月份的 APEC 期间能够会面，所以中日关系是一个解冻期。我不认为中方故意的是为了对日本方面就是希望能够这个关系有一个什么破坏呀，或者是挑衅日本呀，这个我觉得不存在。我觉得这个其实更直接的原因，因为我看到环球时报上这是国内唯一一个官方的媒体对此事的一个 评论。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评论，我在我看来还是这个事情不是捕风捉影，虽然别的媒体没有 他一评就证实了， 我觉得还是有根据的。他也说了就是为什么要这个事情爆出来，他说是有好处的，那不就是说这个中国公民的一些警惕性比较低吗？对，平常这个媒体也没有什么公开的报道，很多事情在不少的领域，包括军队啊，包括在外交啊，包括在一些学术的圈子里边，其实这样的间谍案也不少见，但只是在内部的圈子里边解决和消化了，而没有让大家知道，好像很神秘。但是其实你让公众知道了，不就是给大家也是相当于一种教育吗？你要警惕，在我们身边这种事情并不少见，所以对国家的机密要有一个绷紧了一个弦儿。另外呢，刚才盛伟说到为什么在冰岛的任上爆出来呢，我是这样解读的哈，因为这件事情是关系到日本，肯定是当时他在日本任职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他做了，但是之后我觉得可能是在这几年中大家并没有发现，而就是在已经在冰岛任上之后逐渐发现了线索，而且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才把这件事情做实了，然后才东窗事发。 那其实在里面我发现外交部的态度其实是不正不否的态度。那以往我的观察是，如果说这个官方的态度呢是不正不否的，一般这个事情通常是真的。 只要他没有否认，他可能就是真正发生的哈。倒是你看到国内的一些就是舆论传播的特点也是非常的蹊跷。最开始这个微博上的爆料凯雷他的这个微博呢现在还保存着。可是呢一经外媒报道之后，很多内地媒体他在转内销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网易啊、搜狐啊、新浪啊、财经啊，包括官方的人民网、中国网，他放了一段时间他就没了。所以呢这个事儿可能你说这个马大使他消失了，很多人可能还并不知道这么一个大使，刚才小磊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和位子，他就无端端起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哈，也是引起外界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猜测。倒是你发现在中国他但凡是谈到间谍案，他最后他可能也是判刑，有的甚至判无期甚至是处决。可是呢他都不会告诉你他是因为间谍， 好丢脸啊， 他会弄一些奇奇怪怪的，比如说贪污受贿，都是经济问题。这个事儿你说咱们内地媒体他也不会说，也是咱们看外媒的时候发现这么一个规律哈。我记得是在11年的时候，当时 BBC 他们有一个报道说中国官方军方最高学府国防大学有一个战略研究所的所长基南少将，他呢就内部一个授课就拍了一个视频，结果那个视频呢就不知道被谁给传到 YouTube 上面，大家就知道他到底跟内部的学员在聊什么。他就说呀， 哎呀，其实呢，一些因为腐败罪名而受到审判的官员，实际上呢，他是犯了间谍罪。他说这些案子呢，说出去的时候呢，让当局会非常的难堪，所以呢，我们就只是按照腐败的罪名来给他查处。你看，比如说，李斌呢，他当年是中国驻韩国的大使，他后来被判了7年的有期徒刑，也是说他因为经济问题。 对， 还有这个是极刑了，就是当时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的中国核工业集团的总经理康日新，他是在2010年的11月份的时候被判了无期徒刑，也是说他腐败罪名，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他向另外一个他当时没有说是哪个国家，就出卖了中国民用核项目的信息，而且他还列举了其他好几个例子。哎，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大家才会恍然大悟，就是所谓的经济原因。你看，很多这个包括审判一些高官的时候，大家也会联想说，哎，其实这个人犯的是不是还有些政治方面的罪行，但是我们不说，我们只说经济。这个呢是一个大篮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好，但是现在就马继生的这个案子已经消失半年多了，还是有很多的疑点。就是我们也找了一位专家，不过他是台湾的国安局的退役上校，他叫做李天铎。我们来请他，就是根据他以前驻外的一些经历和知识，尝试帮我们还原一下，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在这个位子上栽了，是怎么样遭到策反的啊？现在有评论说是遭到策反。三点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肖雷。 继续来关注中国驻冰岛的大使马继生被当作是间谍一事。那我们紧接着就来连线台湾国安局的退役上校李天铎先生，请他来为我们还原这个事发的过程。李先生，我们从现在媒体披露出来的消息看哈，能不能推出一个抓捕间谍的过程？您有没有可能根据您的经验和知识来做这样的一个还原？ 这个过程呢，因为在所有的驻外人员里面，他的是什么职位，可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基本上是规范的很清楚的。如果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超过了你的规范，第一点，他一定会有记录的，因为所有的对外做什么事情都要报回部里面的。那么在他这一点就牵涉到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有不诚实的事情，那么被查到的话，通常很快的会做纪律的处分。包括我在法国的时候，你譬如说法国的情报单位，他就规定你所有的情报单位的人下班以后，如果你在外头碰到了外国人，不管是在酒吧喝酒或者干什么碰到了，你回来一定要清楚的交代，如果没有交代被查到，那你就要受到处分去调查。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说所有在驻外的人员，他的言行规范是有一定的程序。那你超出了这个程序，基本上就会受到调查。那应该是说他的有一些后来的言行跟之前的呈报上级的是有不同，那人家觉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开始往回推的时候，通常我们察觉一个人有没有问题，不是金钱财务，就是财色或者是情感的问题。那当把一些问题撇除以后，你能掌握的他的金钱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如果你接受人家的金钱贿赂，还是接受什么样的条件，就要必须开始回头去查。 这样的状况下，我想可能他被查出来的，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是比较符合一般所谓的惯例的。 嗯，我非常好奇，就是您刚才说的，在住法国的期间哈，比如说跟外国人接触，一定要是留记录。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不同于一般人的要求吗？ 我举例好了，那时候我是1989年到那边的，那时候相对于我们住在法国跟中国大使馆住在法国，那时候他们外出这些是不能单独外出的，他们一定要有两个人。然后很多事情相对的在那个时期的状况，中国大陆驻外的所有的人员，他的言行都是比较保守的，而且规定比较严的。当然你到现在来说，我们去回想1991到95马基森到日本的时候，担任二秘的时候是民国80年，1991的话，对不对？到现在也有10年20年前嘛。 嗯， 那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十年前的时候，大陆的背景是怎么样的？生活的背景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可能因为生活的关系受到一些诱惑？当然，到2004年去到2008年的时候又不同了。十年前，对不对？ 嗯， 十年前的时候状况不一样了。那在言行上，而且当了驻日本的参赞，使用公使衔，那有什么不同去察觉？因为通常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把做损害控管。做损害控管就是说，所有他在过去的记录资料，第一个全部调出来，第二个在那个时期他接触到的所有的公共事务，所有报回去的资料，所有交代的事情的达成的状况都要清查出来。清查出来以后，去看在哪一个点上什么时期开始出问题，然后从这些资料去比对，是可以查出一些问题来的。前两天又发生嘛，印度的大使吉总书记到访的前一天换人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给外交部的一个警惕，就是说如果拿马基森的事情来讲的话，在对于国家不忠的上面的话，任何人你只要有一点的行为被查到的话，都会被处分。第二点，拿印度大使的被撤换来讲的话，如果你在外担任大使，等于是代表国家，如果你做事情不努力、不够积极、不能够达成上级的要求的话，随时都有撤换的可能。我觉得这一点可能继这个周永康的事情完了以后，央视的完了以后，这个第三把剑吹向了外交部吧。 哎，这个李天铎觉得可能继周永康、央视反贪腐之后，第三把剑吹向了外交部。哎，到时我们真的可以联系一下哈，在外交部这个大使这个阵营里面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新情况。其实在习近平17号访印度前夕，刚才李先生也提到了中国驻印度大使呢也是发生了阵前换将的事情。也有很多的外媒就开始猜，他说到底是因为贪腐呢，还是间谍呢？哎，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公开的原因是说，原来驻印的大使他叫做魏伟，他今年58岁，他这次下来的一个原因是说身体出现重大情况，第二个呢，其实还是算一个猜测，说他的工作出现泄密或者经济腐败的这些问题，那么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而采取一个断然的措施，于是在这个月的10号，新任的驻印大使叫做乐玉成，他就向印度外交部递交到任国书。那么中国官方的外交部呢，直到16号才公布了驻印度大使任免的消息，而且这个时间点呢是刚好选在习近平抵达印度的前夕，又加上了驻冰岛大使马基生夫妇向日本泄露国家机密被捕的消息，所以呢，外界的这个议论就更加多了，还真是说不好哈，说是不是下一轮这个外交部这个要集中的整顿。 但是它是一个是、嗯、我看似是一个信号，同时刚才提到了说贪腐和经济问题的这个模糊，但我认为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嗯、它如果泄密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想它为什么泄密，它如果说这么大岁数了，晚节不保了，它泄密的图什么？那图美色，要么图金钱，要么就是图一个想追求外国的生活。但是我想它即使就是追求那种外国的那种生活状态，他即使去了，假如说去了日本， 嗯， 日本对他的态度也不会太好，因为他是一个叛国的人，那哪天说不定也叛了日本呢，也有可能。 嗯， 我倒觉得这次真的不是一个个案。 嗯， 这么多年来，其实间谍案自古至今都有哈。这古代中国叫奸细嘛，只要有大国，只要有国家存在， 嗯， 肯定有国家利益之争，那你肯定互相都要收集情报。嗯、在外交系统，它也不是第一起的大使级别的人物，因为间谍的问题或者是泄密的问题而落马的。习总上台之后，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的新的思路。包括他在不同的领域都在整顿，现在可能说要整顿外交领域，要抓一抓这个保密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 嗯， 但是具体到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哈，在这个时间点爆出来，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因为以前都是以经济问题或者是媒体都是守口如瓶，我觉得还是跟习总的治国思路有关系。 嗯， 按照我的解读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习总他比较重视法治建设，另一个他非常注重国家安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今年的八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他通过了，就审议通过了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法的修订草案。 嗯， 这个草案的意见里边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把这个国家安全法更名了、 嗯、 改成反间谍法。 嗯， 反间谍法你看它就是其中一些主要的这个修订的内容，就是把以前的间谍工作中的一些认为比较有效的或者是工作确实需要的措施上升成法律的规定。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配合这个法律的出台，然后官方就是有一种比较暧昧的态度，把这件事情通过媒体给向大家都知道了、 嗯、 就说我们既然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那么不一定就要像以前一些类似的案件是以经济罪名来处理。所以习总在法治建设上他是比较注重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国家安全方面，习总上台以后也是以他挂帅成立了首次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哈，而且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委员会呢第一次开会，习总书记还提出了叫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么一个新的概念、 嗯、 就是把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国家安全的概念扩大了，扩大就包括什么政治啊、国土啊、军事啊、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和资源什么很多、 嗯 这个更多的领域。所以我在我认为就是他把这个国家安全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宽泛的这个领域和这个高度。 嗯， 而且也有人在猜测说是不是这次国安法的改名为反间谍法，那是不是为下一步要出台一个新的覆盖面更广的国安法来做一个让路呢？ 嗯，哎，倒是你说到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哈、 嗯， 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一次，就是国安委对于所谓境外的 NGO， 它有一个定点清除的这么一项。 嗯 是 运动，有人觉得就说安全委员会好，就一方面你是对于国家安全有了更高级别的一个认识和警惕，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会担心说他其实这也是一个口袋罪、 嗯、 就是如果是什么看你不顺眼的我都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给你治、 嗯、 所以呢你有的时候就可以联系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他有的一些点我觉得他有他一定的道理，不一定什么都得反着看。确实你说我们在谈到所谓的间谍所谓的国家安全，大家你都不用去辨别，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事情，大家最好不要聊。 嗯， 可是我就联想这个台湾人，你看他们怎么什么都敢说。就是之前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名嘴叫黄创夏，他呢就在媒体上就说之前的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他们呢就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就约谈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然后呢通过什么跟你聊天见面，就是非常直接的这个方式来从你的口里面套取就现在台湾岛内政治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动向，就是蓝的绿的不管是什么他说我都可以给你套出话来。那有的人就觉得非常奇怪，他说哎，为什么台湾人你一张的美国就什么话都说出来了，而且当时那个黄创夏他点名他说这个朱立伦他比较年轻、 嗯、 所以呢他就比较实在，就一问他就什么都抖出来了。然后你看完这些你觉得 这个台湾的名嘴也太不那个什么了吧，就是这些东西怎么什么都 没有保密意识， 对呀、啊、怎么这么没有底线哈、啊、什么都在电视上说，你说、如果你们真觉得你们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什么国家的话，那这些不都是非常的敏感，你们都是在干着出卖国家的事儿吗、哎，我就带着这样的好奇，我又观察这个张显耀的案子，你看、之前不是也报他说什么共匪案啊什么间谍案、哎，但是台湾的这些媒体和台湾的公众他们都是好像没有遮掩的，就是不会像我们那种自我防范的，就是自己觉得非常敏感就不愿意去讨论和不敢讨论的这样一个、意识，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也问了李天铎先生，我们先休息，等会儿也听他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台湾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小磊。 扰攘一个多月的台湾所谓的张显耀案，那么从最开始说他是因为家庭因素，因为他的母亲病重所以他要辞职，升高到一个所谓的工作疑点，再到涉及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泄密，然后再加码成共谍，再加到外患罪，现在呢剧情又回落成泄密，甚至呢在司法上泄密能不能成立都是有问题的这样一个地步。可以说这个案子一个多月真的是离奇万分。那我今天早上还看到新闻，有人说他这个案子应该传召这个马英九和习近平一起来作证，既然你说是有这个共谍，那就应该请两岸这个当局最高的话事人来进行一个作证。当然你有的时候看到台湾的某一些的说法哈，确实有一点啼笑皆非的感觉，但是现在在岛内的这样一个案子呢，大家就很关心说接下来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处理的办法。我们可以大概回顾一下到底这一个多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8月14号的时候，王玉琪也就是现在台湾陆委会的主委，他呢就跟他的部下张显耀谈这个辞职的事情。两天之后台湾行政院就表示说，陆委会特任副主委就是张显耀的一个位子因为家庭因素请辞获准。隔了一天，张显耀晚上他又发一个简讯说，上礼拜四被长官也就是王玉琪告知辞去陆委会副主委一职，那同一天我又响应接到陆委会的响应说，张显耀因工作上有一些的疑点有待厘清，必须调离现任接受调查，所以呢陆委会在日前进行副首长职务的调整。又过了一天，陆委会上午在记者会说，陆委会先前以家庭因素对外说明去职原因呢是为了要保护。哎，总之纠结来纠结去，到最后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泄密罪。可是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似乎都没有看到这个案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进展。我还记得哈，在过程当中张显耀曾经举行过一个记者会，他就强调说王玉琪要求他去职，并且是没有提及他泄密的仪式，是说王玉琪他是说谎，而且说这个是21世纪的一个白色恐怖。那当然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他个中是确实是因为他有泄密的这么一个罪行，还是说他是一个政治方面的迫害的一个行动。但是总之你会看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台湾的媒体、台湾的民众、台湾的这些名嘴都是把什么共匪啊、间谍啊就是挂在嘴边，就大家好像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会惊动一个什么大的谋略，或者说他是危害岛内安全的这么一个话题，是没有禁忌可以敞开聊的。这点让我非常的好奇和意外。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听李天铎先生对这个案子他是怎么样解读，而且他跟这个张显耀是有一段渊源的。张显耀当时在法国被派驻的时候是曾经是李天铎先生的部下，我们来听听李天铎先生的解释。 我必须跟你说，张显耀根本就是一种政治上的问题，而是他跟王玉琪的问题，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这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张显耀是我的手下，他那时候到那念书， 我对他这个人的考核就是说，基本上他做分析问题是很有条理的，但是呢，他后来是懒，他后来的训练培养也不够，那做事情，超越了当二把手去老抢一把手的风光。那等到那个王玉琦的老板金辅聪回来了，他也不张张眼，然后连美国这一块他也去碰，捞过界了。那他那个事情，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啊，到时候也是不了了之了。但是处理的非常糟糕。 嗯，糟糕在哪儿呢？ 糟糕在哪？第一个，张显耀，如果王玉琦你认为他有问题，你在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就是说你可以不要接这个陆委会的事情，你专心去做海基会就好了嘛。那海基会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在这段时间如果你真认为他有问题，那就把他陆委会的这些事情调开，他有三个职务兼在一身呢，那你就把他去掉一个职务，然后针对他这个职务上去调查他的问题，查清楚了以后一般两瞪眼就处理了嘛，那人家不会有话讲嘛。你一下子把人家三个职务都拿掉的时候，这段时期，因为张显耀的事情就是说他自己本身有很多问题也是对的，那么你在处理的方法不能够这个样子。因为让我回想到在金国先生在的时候，哪一个官员出了问题他会处分他，可是并不是这样赶尽杀绝一样让人家没有路，那隔一段时间表现好他还会再用他，而不像这样子马英九18个政务官下台没有一个对他是有好感的。而且你说人家有怨也罢了，变成恨，那这根本就是领导人本身的问题。 嗯，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觉意外的地方，就是如果说哈，他真的是牵涉一些敏感的问题，但是在台湾似乎大家并没有什么遮拦的去讨论他，但是在大陆的话，你像马基生这次，你在大陆的媒体上你是很难看到关于这个新闻的报道的。为什么台湾好像不是非常担心，如果真的是有涉及安全的问题的话，他会泄露出去？ 你有涉及问题，你就把它举出证据来，对不对？你用什么刑去判他都可以啊。那今天他是陆委会的副主委，他负责谈判，他所有看到的公事，他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错误的话，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他不能够引用公文资料带下去。那光这一点的话，你必须说明你为什么要引用这些公文，那你这个公文引用了以后又去向是怎么样，你只能从这一点上去追查他，不能说他是什么泄密啊，或者是当中国的间谍啊，这些那个是非常粗糙，让我们看了非常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说用这样是无由的思想的问题来扣上政治的斗争。这点我们所有的人对于马总统的这个处理的方式都不满意。 好，这是台湾的例子，现在应该会越来越成为主流，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政治斗争，它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的神秘，就是牵涉到所谓的一些国家机密。但是我还觉得你看台湾人他们就在媒体上可以大肆的去讨论，甚至你看一些国外的一些文艺作品包括小说，他们都不把这个当做一个创作的禁区，但是在大陆方面你会很少见到有这样的题材的一些东西出来，就是你越发觉得这个是一个禁区，大家就越吊足公众的胃口，你就之后就不断的以讹传讹，就包括我刚才讲的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就是为什么说有的台湾的政客他当着美国人的面他就什么秘密他都可以抖露出来，可能你说的时候也不觉得那是秘密， 是这就是问题。 但是你说着说着被美国人或者其他所谓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听完之后他们就去传播，但传播的过程他可能不准确，就是传着传着他就传歪了，传歪之后就被所谓的维基解密他们就看到了，看到之后你再向公众披露，他就哇原来是这样，但可能事实可能有那么点儿意思，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完全属实， 很多时候泄露机密都是无意识之间的。 嗯嗯， 我觉得台湾政治人物还蛮有意思的。我记得一个事情哈，现在细节记得不准确了，就是在两岸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时候，剑拔弩张的时候，那会儿大陆可能就是我布置了一些导弹，随时有可能就不排除武力怎么怎么样。然后那边台湾的一位很高级别的高官，我忘了是谁了，就公开的对媒体说那个都是空心的，不用怕，纸老虎。结果大陆这边说，你怎么知道？然后就等于这个人这一番言论就把他内地隐藏了很长时间的大陆隐藏了很长时间一个间谍给出卖了，中共一查就把这个人给挖出来了。所以很多情况下就是你在媒体上的一些言论啊，包括媒体自己在国内的一些报道，反倒是容易也变成人家的情报。就我知道外交官在别的国家他们是公开的身份就可以搜集情报的，就是我不需要通过什么线人或者是秘密渠道，就是看你当地的媒体的报道就有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信息，我拿过来然后进行分析就可以找出蛛丝马迹。 我觉得这个是规定不一样啊。我的一个朋友呢可能在一个宣传的部门工作，他呢有的时候 就是对外宣传， 对外宣传的工作，我就特别好奇，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他的对他的工作好神秘啊。我说那我能见你吗？是吧？他说可以见，但是呢就是最好不要在十点之后了。因为为什么？他每天十点啊家里面会安电话的，就是定期会打电话，如果十点不在 查岗吗？ 对，查岗，如果十点不在家那就会出大事了，这就算是旷岗，这个是岗位的岗，旷岗，这个非常严重。那我说，那你如果见到我的话，是需要跟别人报备吗？他说需要， 就是他每天的行程，他都是在别人的监视底下的。 不能说监视吧， 见什么人， 他 几点钟干嘛？ 他比如出去跟我吃个饭，出去购个物，可能都要去跟领导说一下跟谁。还有一点是，他说跟外国人在一起是完全不可以单独的。 这个刚才李天铎先生也说了 。还有一点是，他不允许因私出国，包括港澳台地区都不可以。 要报批， 要报批才可以。他可以因公的。 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岗位是属于涉密 的， 涉密的岗位。对。其实你看传统的我们都会关注到外交啊军事领域的这些涉密问题，但现在因为国家安全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宽泛，你看你一些资源能源计算机这些领域都算不算国家安全呢？就是现在其实很多情况下一些非政府组织啊，一些科研单位啊，一些学者啊，他们的工作都其实会或多或少的涉及到国家的秘密，然后都会成为大国之间一些情报机构的争夺的拉拢的人物，就很多人是在不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把国家的机密给泄露了。比如说前一阵儿这个中共非常就是我们会觉得有点左了，他为什么要那么严厉的来控制一些非政府组织跟国外机构的一些交往，甚至是一些学者接受国外的资金的资助来进行科研课题，都觉得我们觉得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说，其实确实他们会国外通过这些渠道可以得到国内的一些信息。就比如说你资助一个科研工作者去搞一些实地调查，然后收集到一些民情啊，一些具体的中国的民意啊什么的，这些都成为一些数据，原始数据。包括一些 NGO 甚至点名了说了福特你在中国是不是除了搞一些公益的性质之外还有一些情报工作呢，这些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中共把这次事件好像是有一点点公开，就是想敲打一下民众，意思就是说不是那种传统的领域，你每个人可能都会涉及到有这个涉密的问题。 但是我听到这个就觉得很麻烦，你想每一个人他可能都会， 你怎么去界定 呢？对，跟一些朋友见面， 我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机密呢？我有的是纯粹的做学术研究，我也去问过一些，就是包括毛于士老先生他所在的那个研究所，他们就是常年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嘛。他说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不相信，他有的基金会他认识里面很多的执事人，他们就是抱着类似拯救全人类那种普世的价值，他说他们去传播那种普世的理念，可是你说放在国内很多人就不接受，只要是但凡涉外的他们就觉得那是洪水猛兽，他一定是别有用心。但是你看实际上他们在全球做了多少的善事，做了多少的好事， 他会觉得有的时候你会矫枉过正，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是个口袋罪，如果你什么情况之下他都可以把这个东西扔到是危害国家安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香港人这么警惕所谓的二十三条，他就一旦就害怕这个东西你把它立成一个法条之后，将来有任何的事情，你这个可以说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嘛，就是你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去直接跟这个冲撞的话，你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所以呢，就是我还是说到环球时报的这个评论，他说一方面公开教育的少，因为你像什么情报境外机构，大家都对这些间谍罪的认识比较相当的模糊应该是，所以就很极端，就是一些人觉得什么都是秘密，就是你跟境外人士接触你就心里充满了恐惧。他说第二种呢，就是单位内部对于保密教育很反感，就说、一切都是形式主义，完全没有必要，他说泄密这种问题绝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哎，我觉得这两点说的都挺准确的，其实两种心态可能在大陆都还挺普遍的。 对，好，所以我就比较认同环球时报这篇社论有关于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公开的原因、就是他说的这两点。其实我之前也有朋友，你就是说他的心态觉得，哎，我的工作其实并不一定那么涉密，他就这个保密意识不强。但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就他去美国出差，然后把自己的电脑笔记本电脑里面其实有他工作上的很多信息，但是就放在托运的行李箱里。他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自己背着太重了。结果回来发现他的这个行李被打开了，然后别的什么都没有动，就是电脑被人动过了。他就判断说肯定美国人通过那个扫描发现有电脑，马上就有这个意识，美国人就是无孔不入啊，意识也到把其中东西给拷贝走了。 哎，但是中间有很机密的玩意儿吗？要是真的是发现的话，他得负责吗？ 如果里边有机密，那你不就是泄密吗？这件事情大家不说就好了，也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确实那里边也没有什么很机密的东西。但如果说这个人确实是有机密，但是他没有这个意识，真的是这样做了，那就是泄密了。 哎，但这个泄密哈，跟我们这两个案子就不太一样，什么马继生和所谓的芮成钢案，他们是收钱的，就是可能 主观上就是 要出卖是吧？但是芮成钢现在也不知道捕风捉影。这个好，我们再休息休息吧，等会儿我们再讲讲现在公众，你说对于一些间谍知识的普及或者去了解，还有些什么样的渠道哈？三立快新闻，我们稍后继续。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真是觉得哈，你说到间谍，很多人他都不知道自己可能知道的一些信息也是属于所谓的国家机密。我就发现香港大家也说也是一个到处布满了线人，就甚至包括回归之前，就是我也是听说的哈，就是现在的特首住的那个地方，李宾府，他说其实里面就是布满了那种以前英国人留下的这种所谓的监听的设备。他说后来就是第一任特首进去之前呢，是中方的人员就把他给弄了一个彻底的清查。我还记得就是我在香港听过一些台湾人办的讲座，就是你会当时你是完全非常放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去听讲座。我当时跟我一个老板一块去的，他是个香港老头，然后旁边就坐了一个台湾人，他就很礼貌的跟我交换名片，他说他是做什么开什么企业办什么公司的，然后我也很礼貌的回他，那可能他一听我口音是大陆人。结果我那个香港的老板他就说你得小心，他说在香港这种场合哈，他就遍布了间谍，他们通常都是以这种开公司就是自己做生意的这个名义，他可能想套取一些什么情报。我说我能知道到什么情报呀？我就说你别吓唬人了。然后他也完了，他也没出什么事儿，也不会再找我。 但是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广撒网，然后来发现目标，先开始就是跟你聊一聊，让你觉得不会产生什么警惕。然后时间久了之后，他可能发现你什么把柄啊，或者发现你的软肋啊，看看你是贪钱呢，还是贪色呢？ 对， 总之是找到你一个小把柄，然后你或者是被引诱，或者是被胁迫，就不得不出卖情报。 其实之前我在北京的时候也 遇到过很多所谓的他自称是大使馆的人。我在比如说在三里屯的一些酒吧或餐吧里面会遇到一些老外嘛。他们聊，我说你们在做什么工作的，他说在大使馆工作。那有时候聊起来，我觉得他们跟我们聊得很自然很放松。 中文特溜。 对，中文特溜。而且呢跟你聊的话，哎，问你是干什么的呀，我说那可能在干新闻工作啊。那他特别愿意跟你聊特别多。我在想，就是他们并没有说是一个防范的一种态度，他说不能跟外国人接触。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频繁的密集的跟 很有技巧和策略战术的。哎，这个我们聊着聊着哈，似乎每个人都有所警觉，但是哎，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希望哈，如果是确凿的，就不妨公开的、大胆的、大方的公布出来，就是对公众来说它也是一种教育。而且有些你不公布的时候，它会传播更多的谣言。那谣言一旦散开的话，你就不知道一传十十传百的时候，它最后会传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我们就在密切关注这两个消失的人吧，马继生大使和芮成钢先生。这个我觉得背后应该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值得大家再去关注和挖掘。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维。 我是小磊。 拜拜。